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71面，第七行，法藏成佛，号阿弥陀。上名国土，是依报，土为身之所依，故名依报。佛是能依，故名正报。佛有三身，以法性身，简称法身，居常寂光土。第二呢，报身，居十报庄严土。第三呢，应化身，常现方便有余及同居等土。我们先把这个大意略微介绍一下。道场同修不固定，由先来后到，所以在介绍的时候就不免有重复啊，但是重复也有好处。古人常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我们还不可能到重复一千遍，哈哈，但重复几遍呢是有的。在这里呢，我们又遇到佛的三身了。这个三身实际上是一尊佛啊，法性身简称为法身，法身没有形象啊，不但没有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没有，连自然的形象也没有。啊，那为什么称它作身呢？它确实有，它不是空无。但是，我们的六根接触不到，不识物质的现象，我们前五根不能接触啊，就你看不见，你也听不见啊，也闻不到，手也摸不到，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那我们第六意识也圆不到啊，六七八都圆不到，它不是自然现象啊，八十圆不到它，但是它在哪里呢？它在常寂光，常寂光是自信的本体，换一句话说，化身佛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佛，它是一切法的自体。 一切法是他所现所生。啊，《华严经》上说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常寂光就是心，是真心，不是妄心。阿赖耶是妄心，啊，真心不生不灭，永恒不变。啊，所以他现的相也是不变的。啊，也是不生不灭的。啊，决定的没有变化。啊，他为什么会现象呢？大乘教里头佛是常说，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化身佛。如果报土里面的菩萨有感，他就现在报土，十报庄严土。方便土有感呢，他就现方便土。方便土是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十法界里面。同居土众生有感，他就现同居土。我们这个世界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这表示我们地球上这个人，这个地方人有感。地球是释迦佛凡圣同居土里面的一部分。啊，也就是所说的六道。啊，六道是凡圣同居土。同居土里面众生有感呢，他就在同居土里面现应身化身。啊，是应化身。佛无处不现身呐。现身一定现同类身，十宝图里面所住的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士，报身佛在同居图里面，我们就知道他现四十一种身份。啊，跟初住在一起现初住身。跟实住在一起现实住身，一定现同类身。同类的身很多啊。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无量无边的，没有法子计算的。啊，佛在那边现身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境界。啊，我们一般讲啊，加持他们。在方便土，在同居土啊，亦复如是。啊，特别是同居土，同居土里面有六道，六道里面佛都现身。 啊，人道里头有，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佛身得度，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现菩萨身。啊，应比丘身得度，他就现比丘身；应以居士身得度，他就现居士身。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没有地方不现身的。啊，这是事实啊。现身，他不显示身份，就没有人知道。啊，释迦如来现的是佛身，大家知道。如果他现的是一般人的身份，啊，现居士身，现长者身，就没有人知道他了。啊，有一个居士，释迦牟尼佛特别给我们介绍，他是佛的应身，跟佛陀同时住世的维摩诘居士。啊，是佛来现的身，化身佛所现的。由此可知啊，大乘是平等法，佛法是四道，四道老师第一大。只要是具有老师的身份，学生就应当尊敬。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里面记载，维摩居士讲经教学，跟释迦佛一样啊，世尊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去听经，去接受维摩居士教诲，礼节跟见佛没两样。你看见维摩居士这出家人啊，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这个我们要记住啊。民国初年，欧阳靖武大师办中国内学院，讲演集里面讲的很多，多次的宣说啊，说明佛法是四道啊，四道里面老师第一道。没有上台的时候，啊，在家居士，这佛弟子，大家尊重。啊，座位在上首啊。如果身坐讲经呢，居士身坐讲经，在家人要把他当作佛来看待。啊，恭敬礼拜供养。这是如法的啊，所以佛教诸位细心去观察世尊一生的行仪，你就知道它不是宗教，它是教育。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啊，在落叶云教五比丘啊，这五个人出家了，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亲戚 当年他的父王派这几个人陪同释迦牟尼佛一起到外面参学，啊，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观察缘分，这五个人的缘分成熟了。啊，首先把他们五个人找来，啊，这五个人出家，于是僧团就正式建立了。啊，有佛，有法，啊，佛的教学就是法，有僧，啊，这五个人是僧团，三宝具足。啊，以后出家众逐渐增加，在家居士也越来越多了。啊，这里面包括当时印度16个大国的国王，啊，都皈依释迦牟尼佛，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事出世间法都向老师请教，啊，佛教里面尊敬天神，啊，所以佛门有供天，啊，尊重天神，啊，但是听佛菩萨的教诲，连天神也听佛菩萨的教诲，他们是三宝弟子，啊，三宝弟子当中位尊佛大，啊，地位崇高，他是国王天王的身份，佛报答，啊，于是他们呢就肩负起护法的责任，啊，护持佛法，推动佛法的教学，一方面自己修行呢，一方面把佛法介绍给大众，啊，所以佛法能够兴极一时，啊，有这么多人护持。历代的帝王有护持的，也有不护持的。佛灭度之后，弟子们向四面八方去传播佛陀的教诲，全都是教学。教学怎么学来的？创始是阿难尊者，阿难尊者集结经藏，啊，经藏怎么集结呢？阿难是记忆力特好，啊，我们今天讲天才，啊，记忆力太好了，听一遍永远不会忘记。世尊当年讲经教学没有文字，没有记录，佛灭度之后，大家觉得世尊的教诲必须要流传下去，啊，这是弟子们的责任，啊，所以就有集结经藏的法会，啊，我们讲现在讲活动， 啊，有这么一个活动。大迦摄尊者带头，啊，这是弟子当中德高望重，啊，他来主持。阿难担任副讲，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重新讲一遍。500阿罗汉作证，啊，大家来听。阿难有没有讲错？啊，如果500阿罗汉当中有一个人说阿难，你这一句好像佛没说过，这一句就得删掉，不能流传。所以集结经藏啊，这样的严格，为了是取信于后人。啊，阿难所说的确实就是佛说的。啊，500同学给他做证明，他没说错，没有在佛讲经上加自己的意思。啊，也没有把佛所说的意思漏掉。真不容易啊，在这个世界上，古往今来啊，无比殊胜的大事啊，啊，那么集结之后，这些经藏就由弟子四面八方去传播，有些地方传了一年半年就没有了，也有三四百年、五六百年、七八百年消失了，啊，完全是众生的福报、众生的缘分呐。唯独传到中国这一支，在中国生根了。啊，那么到现在将近2000年了。啊，经典翻译成中文。啊，这翻译可靠吗？有没有错误啊？玄奘大师当年在世，为这个问题亲自到印度，在印度住了17年，肯定了古大德所翻译的没错。啊，他确实是为证明这种事情到印度去的。回到中国来，从事于大规模的翻译。啊，翻译的这些法师，译的分量最多的是玄奘大师。啊，玄奘大师之前称为旧译，玄奘大师从他开始以后，这称为新译。啊，所以中国佛教史里面的已经啊，成为有新译、有旧译。啊，我们了解这些历史，对佛教有正确的认识。啊，也知道佛教是教育，是教学。啊，这个传到中国之后，中国是帝王派特使啊，到西域去礼请到中国， 所以摩腾卓法兰到中国之后就成为国师了，帝王皈依三宝成为国师为他建寺，寺是他办事的处所。在中国古代汉朝时候制度，直接属于皇上管理的这个单位就称之为寺直接归皇上管的归宰相管的办事机构称之为部寺是永久设立的，不能废除。部可以增减，可以废除。寺的长官称卿，是皇帝下头有九个一级单位。成为九卿。现在我们到北京去观光，在故宫博物院，故宫可以能看到，故宫里面还有牌匾，你可以看到像经上常提的鸿胪寺故宫里头有，确实有鸿胪寺的招牌鸿胪寺管什么呢？管外交。古时候对外交际是皇上之管的，不归宰相所以鸿胪寺卿就是现在的外交部长那么佛教传到中国，他也称之为寺，跟皇帝这九个单位是平列的，平等的但是佛寺主持，他叫主持，他不叫亲不称亲，这是对佛特别尊重所以要晓得寺这个名称是政府办事的机关它不是不是这个宗教这一点一定要不搞清楚中国古时候也有宗教宗教不成寺你像道教他的道场成宫成观他不成为寺那是祭神的，神的是庙所以皇帝有太庙纪念祖先的纪念些天神呢，都称之为庙，他分得很清楚现在呢，寺这个名称还在，但它变质了它变成跟道观跟这个神庙平等了意思好像大家这个概念都模糊了，都一样了认为这是宗教团体古时候佛教刚刚传来的时候，这个佛寺里面做的什么工作呢？第一个是翻译经典就像国家的编译馆一样第二个是指导进修 那就是学校了。啊，今天要讲解这上课，学了之后如何把经典的理论方法啊经验落实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啊，这是教学。啊，这是教育，是学校啊，啊，这是个特殊的教育。啊，正规教育，汉武帝建立的，是以孔孟为主流。啊，诸子百家是选修。这个国家有机构管理的，在古时候称为礼部。宰相底下第一个部，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啊，侍郎就是次长，他有左右两个侍郎，就他有两个次长，像现在讲的，一个政务次长，一个常务次长，就两个次长。宰相有四。不能试试的时候，礼部尚书代理啊。从古时候这些制度你细细去观察中国的传统啊，在政治上他是把教育摆在第一，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换一句话说，整个政治是为教育服务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几千年当中，长治久安呢，是这么得来的。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那现在的政府，啊，清朝亡国之后，到近代，近代整个世界的社会，不谈教育了。把经济放在第一啊，财富放在第一，所有一切都是为财富为经济服务了，教育也变成为他们服务了啊。孟子讲得好啊，利也是人之必争的，把利摆在第一，一切为利服务，这是西洋人的文化竞争啊，竞争在提升叫斗争，斗争在提升叫战争。这是一条毁灭的道路啊！啊，教育是生路啊！你看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也是把利益看得很重啊！啊，但是教育还没有疏忽，就把利益已经看重了。孟子告诉梁惠王，上下交真利，其国为也。上是君王，下是人民，大家都争利，这个国家就危险了。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地球上，哪一个国家不争利？哪一个国家不是把利摆在第一？ 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知之士，科学家跟哲学家提出警告啊，如果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啊，这样无限制的放这个发展下去，世界最后是要毁灭的。这个话是真的。啊，上下交真理，地球唯一呀，这不是国家了，地球唯一，整个地球上都变成这个样子。啊，仁义道德没有了。中国古人的教育叫什么？孔孟的教育就是叫仁义。啊，帮助当前的社会，整个世界社会，啊，真正要是能回头，能向善，啊，这是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首先提出来的。他的意思是说，拯救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孔孟学说是什么？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夫子之道，中恕而已。我们就用这两句话，真的，这个。世界社会问题可以能解决。仁者爱人，孔子提出来的。义是讲理，合情合理合法啊，义者循理，人能够爱人，人能够讲理，社会就和谐了。今天的社会，东方疏忽了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西方疏忽了宗教教育，大概有200年了啊，才会造成今天的现象。不能怪任何人，这有历史的渊源，这是好多代的问题啊。所以用孔子中恕之道来解决这问题，能有效啊。忠是诚意，真诚啊，大乘佛法讲的真诚啊。恕是饶恕，因为没有受过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所以他有很多问题想错了，做错了。无论做多大的错事，造多少罪业，原谅他，不要再去追究了。论语上所说的陈事不说了啊，过去已经过去了，随事不见，既往不咎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不追究，也不用刑事来处罚你了啊，希望从今之后好好的来学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就好了。 啊，如果你一追究，这些做错事情的人，他不甘心受惩罚，他们团结起来，社会就动乱了。啊，一定发生战争了。啊，所以一切既往不咎，不追究了。啊，无量寿经上佛讲过几句话，针对现在状况讲的，说先人无知，不设道德，无有愚者，孰无怪也。啊，不要怪现在的人。啊，为什么呢？他的先人无知，他父母没受过教育，再往上追呢，他祖父母也没受过，甚至曾祖父母也没受过，高祖父母也不懂。你往上就追，至少追到七八代啊，再追上去200年，那个时候疏忽了，怎么能怪现在的人呢？啊，所以谅解，把人心救起来啊！今天不是别的地方发问题，人心发生问题了，人心坏了。啊，佛法上讲啊，正念正思维没有了，全是邪念邪思维。啊，已经变成这样，不要再追究了。啊，要原谅他们，要怜悯他们，不是他们的过失。啊，这个过失是历史造成的。现在只要回头就好，回头是岸啊，既往不咎啊。啊，社会安稳。平静下来，恢复正常，啊，这就要靠教学了，啊，一定要用教学的手段，我建议这个问题，想这些问题，有20-30年了。啊，我看到很多动乱、不稳定的一些国家，啊，他们的领导人也给我谈过，希望社会安定，社会繁荣。啊，但是提问题，他总是把社会繁荣排在第一，把社会安定排在第二。提出这两个问题算不错了。啊，我告诉他，社会繁荣应该在其次，安定排在第一。如果你安定了，全世界这些企业家都愿意来投资。啊，帮你们的社会经济带起来。啊，为什么人家不敢来呢？你社会不安定。啊，所以大家不敢来。啊，安定摆在第一了，这才对呀。把财富放在第一了，肯定社会动乱。啊，而且造成许许多多的弊病，到最后不堪收拾。啊，教育叫什么呢？得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真管用。啊，中国有一句谚语：“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古圣先贤的东西。 佛菩萨的东西，宗教里面神圣的教诲，管用啊！啊，所以国家能够有一个队伍，人数不要多，五六十人就够了，培养这些老师，他们专门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讲宗教教育。啊，每一天在电视台，啊，电视台专门给一个频道、两个频道，24小时去播放。我相信收听的人会很多。啊，用这个来教育社会大众，一年社会就安定，天下就太平了。我这个建议还在联合国提出，啊，我的讲稿都在里面都有啊。啊，可惜没有人去落实。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啊，我们这个想法是有根源的，不是自己胡思乱想的。中国古圣先贤礼记学记里都有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啊，我在这里头加了一句，建国君民修身为本，教学为先。只要有五六十个好老师，就能救国家，就能救世界。不是一桩难事啊！啊，可是大家听着好像有道理，也欢喜，不敢相信，这真能做得到吗？啊，我们也为这个问题做了实验。06年、07年、08年这三年，我们在安徽庐江选择汤池小镇做实验，做成功了。啊，在联合国做过详细的报告。啊，古人的东西对今天社会管用，非常管用。啊，世间人一般人不相信，佛弟子相信啊。佛弟子学过因果的教育，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古今中外。真正的大圣大贤几乎全部都是一生奉献在教育，释迦牟尼佛、佛菩萨再来，一生为我们实现的干教育。你看他一生从30岁开始教学，79岁圆寂， 49年没有一天中断过，没有哪一天他放假了，没有啊，啊，天天在教学。啊，学生从四面八方来，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也不分信仰，啊，他都不排斥，这我们在经典上都看到的。啊，地藏经大家念得很熟，婆罗门女是婆罗门教的。华严经上变形外道，啊，那是宗教的传教士啊，佛没有要他改变宗教，佛帮助他解决问题，啊，跟他讲宇宙人生的真相。诸法实相啊，释迦牟尼佛49年讲些什么？讲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明白了，问题就能解决。啊，真相不明了，啊，肯定造成许许多多的麻烦。弥陀以三身帮助一切大众啊，众生也分上中下三等，这是程度上分的，上根、中根、下根啊，上根先报身，啊，中根，下根先应化身，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啊。这下面说又复至三身，实非一非三，而三而一，如一字三点，不纵不横，不并不别，不可思议。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在这个境界里面，人的本能全恢复了啊！佛经里面讲神通啊，现在社会把它称作特异功能，殊不知特异功能是每一个人的本能，佛为什么知道这么多？3000年前，他给我们讲的物质现象到底是什么？精神现象是什么？自然现象是什么？《法相唯识经典》里面说的很多。3000年后的今天，物理学家了，把它证明了。啊，他们从数学里面得到的信息，高等、先进的科学仪器， 去探测，去观察，真的发现了。啊，跟佛经讲的一模一样。这是证实了佛经典里面有高等科学，有高等哲学。啊，佛那个时候没有这些机器，也没有这些高深数学，他怎么知道的？本能。啊，那今天我们再看佛，什么叫做佛？佛这个字什么意思？这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音译的。啊，佛陀也音译的，然后再加以解释。啊，它含义很多，在中国找不到适当的文字来对应它。啊，所以在翻译的时候造了一个字，没有人字旁的佛，这个字中国有。啊，因为他是个人，啊，音跟佛的音相近，啊，就造了一个心字。翻译佛经的时候造了不少心字。啊，把它翻译是智慧、觉知。啊，所以佛是什么意思呢？具有圆满智慧的人，对于宇宙之间一切法了无所不知的人，啊，他居而不迷呀，啊，是个大智慧的人，大觉悟的人。啊，所以我们供养佛。这个殿堂叫大雄宝殿，啊，也称为大觉殿，大觉。啊，那佛告诉我，大智大觉是每一个众生通通都有的。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你的智慧，你的能力，这个德是能力。你的相好是平等的，跟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啊，一句话说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华严经上说的。啊，我们今天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所以你的能力、智慧失掉了。能力丧失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能力不就恢复了吗？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佛法的修行没有别的，就是看破放下。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啊，放下就是啊。啊，大乘教上告诉我们，放下执着，对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你就证阿罗汉了。啊，放下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啊，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了。放下妄想，妄想是无始无明，你就成佛了。啊，佛法里面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一个原则，就是放下。啊，那我们今天被什么东西困住呢？就是放不下。放不下 在菩提道上寸步难行啊。果然你能够把执着放下了啊，见思烦恼断了，你展开这个经你来看，字字句句就看很多意思，不必要学，自然通了，这本能吗？你有智慧吗？啊，你智慧虽然没有透出来，透出了少分，有三种烦恼，你断掉了一种。啊，再能把尘沙烦恼断了，就不再分别了。你的智慧能量提升了，你看的意思比阿罗汉多，阿罗汉不如你。最后你能把无明破掉，啊，不起心不动念，你看这个经本，字字句句无量无边的义理，需不需要人解释？不需要。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证明。啊，唐朝晋宗六祖，啊，禅宗的六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也没有听过讲。黄梅住了八个月，没有进过讲堂，没有进过禅堂，啊，八个月都在厨房，在对房里面舂米、泡柴，啊，现在讲的义工啊。五祖仁和尚传法给他，半夜三更跟他讲金刚经大义，我说我想呢，充其量顶多两个小时，他一生就听两个小时经，开悟了。为什么开悟？他放下了，他厉害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他一下放下了，顿学、顿悟、顿超，他成佛了。你看这一放下之后，所有经藏他不认识，你念给他听，他就能讲给你听啊！你听了他的讲，他真开悟了。开悟的人跟你讲，你容易开悟，没有开悟的人跟你讲，你怎么开悟啊？啊，这是让我们想到，诸佛如来为什么那么聪明？对于宇宙之间的奥秘，啊，晓得那么清楚，啊，自信的本能。不是从外头学来的，啊，问题只要把烦恼习气放下，啊，你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恢复了，这就叫成佛。放下就是修行。看破就是真实智慧啊！我们今天为什么放不下了？看不破。为什么看不破呢？没放下。看破放下相辅相成，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又帮助你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个方法啊！无论哪个法门，原理原则就是这个。你跟这个原理原则相违背，那你就错了，学什么都不能成就 啊，我是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把这个方法告诉我。当时我理解的不够透彻啊，老师点醒了我，知道多少就要放下多少啊，放下会帮助你进步啊，你会知道的更多啊，不断的看破，不断的放下。这60年证明了老师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啊，今天3月4号是张家大师的忌日啊，他过世那一年3月4号往生。50多年啊，往生了50多年。我跟他老人家3年。啊，我是26岁、27岁、28岁跟他的。29岁他老人家走了。这一段文是讲佛的能力，这个好像有点神话，它不是神话。啊，这一种特别的功能是每个人都有的，只是你现在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这个能力失掉了，失掉是暂时失掉的。你即使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这能力马上就恢复啊，这就是佛门讲的6种神通啊，同时通达无碍啊。神是神奇，不可思议。啊，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眼能看到整个宇宙啊，今天科学家叫这是物理学家啊，都走向两个极端啊，一个是研究宏观宇宙，一个是反过来研究微观世界，量子力学都有辉煌的成就，印证了佛在经上所说的啊，佛不需要仪器，佛直接看到的啊，佛代表我们大家，如果我们能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我们跟佛一样啊，我们向远方看能看到宇宙，整个宇宙都看到啊，像微尘里面去看，能看到量子力学啊，看到量子啊，能看到物质是怎么形成的，精神是怎么样变现出来的，你全都能看到啊，比科学家讲的还清楚，还明白。方东梅先生把佛经介绍给我，告诉我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我跟他学哲学，走向佛门来的。啊，不是从迷信进来的。啊，今天我们知道了，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同时是科学的最高峰。啊，近代科学家所最新的发现，全在大天经里面，我们看到生欢喜心啊，这个趋势让我们能够肯定，二三十年之后，佛教在这个世界上被科学肯定了，它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可能到那个时候人不会再把它看作是宗教了。啊，它可以脱离宗教。啊，所以本能能够随意化身啊，能变化无穷啊。啊，超越时空啊。又化身有二，两种化身啊，即世现八相成道之身啊，这是第一种，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实现的。第二种呢，应现化身啊，这不一定。应众生息而现圣应和烈应之身这个都是真的释迦牟尼佛在中国大乘八个宗里头历代许多祖师大德是诸佛化身来的，应化来的，菩萨应化来的，阿罗汉应化来的，尤其是在参与翻译的工作啊，所以中国这个佛经为什么翻得这么好？方东美教授当年告诉我，啊，我初学，我怀疑有理由的，啊，我们随便拿一篇古文，这文章不长，啊，意思我们能看得懂，你找两个人、三个人就翻成白话文，不一样。啊，佛经翻成中国也像这种情形呢。你看《无量寿经》，从汉朝到宋朝800年间，12次的翻译，《无量寿经》12个本子啊。不过非常可惜，其中7种本子失传了，也找不到了，只留下了5种。现在《大藏经》里面收的第5种。啊，5种无量寿经不一样，但是如果是1种版本，你比如《金刚经》，《金刚经》现在《大藏经》里头保持着6种不同版本，你去看，大同小异，意思一样的，啊，文字语言不相同，但是。这一部经你们奇怪了，这个经里头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阿弥陀佛的48愿，这5种本子里面讲48愿的2种， 讲24愿的两种，讲36愿的一种。这个是不可能产生的错误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古大德判断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在世至少讲过三次啊，阿难集结完全是照佛所说的，所以无量寿经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失传的七种不知道，如果失传的七种都找到的话，可能还有不同，证明这一部经世尊在世是多次宣讲，那什么说明这特别重要啊！啊，佛当年在世讲经只一次，没讲过第二次的，唯独这一部经出现这个现象。啊，他特别啊，所以我对于翻译有怀疑啊。方老师告诉我啊，在中国翻译已经的组织庞大，鸠摩罗什大师的一场400多人啊，工作人员，玄奘大师的一场600人，唐朝时候啊，全国高僧大德有德行有修养的人都进入一场啊，参与这个工作啊。李老师告诉我，这里面真的有佛有菩萨有阿罗汉，这些圣者地位最低的三苦阿那含啊，所以方东美先生告诉我，啊，他在那个时候40多岁，我跟他学的时候，完全是用哲学的眼光来看佛法，但是他佩服中国人的翻译，啊，不但意思没犯错。而且翻成的文字比梵文原文还要华丽啊！这个意思就是中文的这个佛经足可以代替梵文啊，不需要再用梵文，这样的气概呀，哪像现在的中国人啊，什么都是外国的好，那是中国人都自负啊。所以大量的梵文经典在中国居然失传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啊，为什么不把它保存下来啊，让它失传了。老师告诉我，你不了解古时候中国人啊，我们翻的可以取代他，比他还好，意思没有错，文字比他华丽啊。换句话说，不必用梵文了啊。我曾经把方老师这些看法告诉李老师，李老师点头说，方老师不晓得遗产里面有菩萨再来的，有佛再来的，由阿罗汉再来的，这是中国人有福报啊， 外国人没有啊。啊，为什么？不是佛偏爱中国人，中国人有孝悌忠信，有礼义廉耻，德行感召的，外国人没这德行啊。啊，佛菩萨没有偏心的，没有私心的。所以印祖告诉我们，佛学佛这桩事情全靠诚敬真诚恭敬，你有一分真诚恭敬，你得到一分利益；你有十分真诚恭敬，你得十分利益，一点都不错啊。我们同样学一部经，读一部经，有人学得很好，有人成绩很差啊，你细心去观察，原因在哪呢？成绩好的人恭敬，真诚恭敬；成绩不好的人，他很随便啊，这个诚信很薄弱啊，真看出来啊，证明印光大师的话不错啊，所以我们就能肯定，世出世间的学术都要靠这两个字。那如果有十分诚信，那就是行行出状元。你们有一样学不好啊，缺少诚敬心，佛菩萨来教你，圣人来教你，都教不出来。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啊，诚敬是能接受啊，真正能吸收，真正能得到它丰富的养分。啊，印祖这句话在文钞里面重复讲了很多次，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呐。啊，那么由此可知，学东西不在老师。啊，老师纵然不高明，自己有真诚心，自己成就肯定超过老师。全是在过人呐、啊，这是真实的啊！好老师教一辈子啊，真正能传他道的人没几个 啊！什么原因啊？就看学生有没有敬业的精神。现在人说的话。敬业的精神就是印光大师讲的诚敬，有没有十分诚敬啊？所以佛菩萨的应身是随着众生的心，自自然然的有各种不同的因果啊。下面说呢，又可分为两种：佛界化身、现佛界之身。这个是讲的十宝图啊，只有常寂光里头诸佛如来应化在宝土，这是佛界化身啊。同这个方便一下，就是十法界里面那是随类化身，随九界之类而现其身啊。其实九界佛也算是菩萨， 为什么？他没见性啊，设法界里面的佛没见性，无明没破啊，也就是说见思尘沙烦恼断了，不但断了，连习气都断了，只差一种无明没破啊，无明破了，他是真的佛了。无明没破，天台大师称他为相似即佛，好像是佛，不是真佛啊，所以他说于菩萨啊，佛法里面称九界，称十界，意思可以会通啊。那么在这个十法界里头，随类现身啊，这是第二种。弥陀要解云，经云：阿弥陀佛，正直同居途中，世生化身，任福即报即发也啊，这是指明啊，要解是欧耶大师做的啊，欧耶大师说的话是正确的啊。弥陀经上讲的阿弥陀佛啊，这是阿弥陀佛什么身呢？是凡圣同居图里面见到的阿弥陀佛，世生化身啊，就像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示现在印度我们也称为他做应身啊，八相成道啊，啊，祖胎、出胎，啊，随着年龄的成长，读书、上学，然后离开家庭。啊，到外面求学啊，像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啊，但是目的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周游列国是求学啊，所以当时印度所有宗教他都学过，佛经里面讲的4禅8定是跟婆罗门学的啊，除宗教之外，印度所有的学派他也都学过，真的是广学多闻呐！啊，学了12年，到30岁，大概。知道的这些专家学者他都见过了啊，再找不到了。可是问题没解决啊，释迦牟尼佛用现在的话说，年轻聪明好学4禅8定修成了，对于六道里面的事情那就很清楚了啊，上面到飞翔飞飞翔出天，下面到阿鼻地狱，通通都接触到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都接触到六道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 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这些问题在当时宗教不能解答啊，印度这些学派也没办法答复。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表演一套给我们看，坐在菩提树下，把十二年所学的放下了。为什么要放下？不放下那叫所执障，障碍你得定，障碍你开悟。他十九岁离开家庭，放下了烦恼障，也就是见死烦恼，他放下了。三十岁这一年，尘沙烦恼放下了。换一句话说，最后是无明烦恼，入更深的禅定。切入到自性本定。这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这成佛了，这他究竟圆满了。那真正厉害的六祖慧能比释迦牟尼佛实现还厉害。释迦牟尼佛他放下的三个层次我很清楚看得出来，慧能大师同时放下。叫顿舍，顿超顿悟。告诉我们，凡夫成佛不难呐、难在哪里？难在难分难舍呀！亲情难分呐、这个世界名闻利养难舍呀，这难在这里啊！这个要看破了，这所有这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嘛？那《金刚经》上讲的好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的法，如梦幻泡影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告诉你，三心不可得，连精神现象都没有啊！真看破了，他就真放下了。慧能大师的厉害，他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听了几句经文就大彻大悟。无足人和尚的衣钵就传给他了。那一年他24岁。释迦牟尼佛实现成佛的时候30岁。这个都是现身说法。在佛法三转法轮里面叫做正转。给我们做证明啊。弥陀经上讲往生。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宋朝盈科法师给我们做证。他念佛只念了3天，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还有10年寿命，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盈科法师给佛说，我不要了，10年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就想去。阿弥陀佛就答应了他， 好，三天之后我来接应你。三天之后真的走了，没生病。说明若一日到若七日是真的，不是假的。问题，你是不是真心？是不是真的愿意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的。啊，这个意念就能感应阿弥陀佛。啊，你想往生，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来？你对这个世界有留恋。佛很慈悲呀，满你的愿望，不来。啊，真的一丝毫念头都没有了，佛就来了。啊，不但有经文了，有实际的例子可以作证了。啊，我们真正明白了，醒过来了，不再迷惑了，啊，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只要这一部经，一句佛号，决定一生圆满成佛。烦恼障放下，所知障放下，你这两种障碍没有，见性就不难了。经里面称的阿弥陀佛啊，弥陀经跟这部经都一样啊，虽然正值同居途中是身化身，这个身就是报身，就是法身，一二三，三个一啊，为精进众啊，现在经里面所说的正是说法之佛，是指同居途中是身化身佛，同时呢即是报身佛与法身佛，此语精妙。欧耶大师这个话了，说的太妙了啊！那么，既然一生即是三生，我们就知道一途即是三途。中风过死，元朝时候人啊，三十七念这个本子是他老人家编的啊，那些开示是他老人家写的，开示精妙啊啊，有一句话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一生即是三生，一途即是四途，无二无别，这真的不是假的，只是我们凡夫不认识啊。我们只认识应化身，不认识报身，不认识法身啊。如果是行家，不就是吗？就是化身佛，就是毗卢遮那啊，就是阿弥陀佛，云中超云，随土 感见，三生有意义，随机感应，四途不同。袁中超有喜大师做的，阿弥陀经三种名著之一啊，历代这些大德公认最好的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欧耶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云中钞啊，真正学弥陀经必读。啊，随土感见，三生不一样啊。报土里面见报身佛，长吉光土里面见法身佛，设法界一真庄严见的是应身佛。有意啊，随机感见，要随众生呢，我们凡夫呢，凡夫见解四途不一样长吉光土不是十报土，十报土不是方便土，方便土不是同居土，凡夫之见呢？是故若与同居啊，你生往生在同居，但见同居本土者，则设法之佛只是世生化身佛，若见十报土呢，你就见到报身佛，若见长吉光呢，那你就见到法身。实际上佛指三身，譬如摩尼宝珠珠体珠光珠眼，这是把这个比喻，珠体比喻法身，珠的光呢比喻作报身，珠的影啊比喻作应化身，三者不相是理啊，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真正明了那一种真诚恭敬的心呢，自然就升起来了啊，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真心的，你就见到实相了。你从一生见三生，圆满三生；从一途见四途，圆满的四途。啊，那么由此可知，所以种种差别相是从我们分别心里头生出来的，种种不同身是我们执着心里生的，离开妄想分别之处，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于是我们明白了，外面境界上什么事都没有啊，所有一切问题都出在自己本身上。啊，完全是阿赖耶在作怪。 阿赖也能变呢，四土阿赖也变的，三身阿赖也变的，阿赖也能变，设法界一真庄严所变。啊，报土里面不用阿赖耶了，啊，所以我们对报土称为一真法界，啊，只有它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啊，为什么？报土里面这些法身菩萨，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了，啊，也就是说。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全断了，啊，他的境界完全是自信清净心的限量境界，法报应化三身。亦复如是，啊，跟这个猪比喻是一样，刚才我说过了，猪体比喻法身，猪光比喻报身，猪影比喻应化身，同居恒居上三土，亦是此意。啊，同居土，说实在的话，我们今天是同居土，释迦牟尼佛的凡身同居土啊。我们要问，这个同居土居不居足？上四土，你说去不去住？当然去住。为什么不去住？他从哪来的？一真庄严的出现。贤首过世，还原观上讲的多清楚啊！一一体，其二用啊！一体就是常寂光啊！啊，自性清净圆明体就是常寂光。啊，就是化身、发现身、发现土。身土不二啊，身土分不开啊。啊，为什么呢？他们有现象啊。啊，发生无相。那发心土当然也无相啊，就是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所说的第三句，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他样样都不缺，但是他没有形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必须遇到缘，这个相就变现出来了，所以它能现能生。啊，能大师末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那个能生是指什么呢？直接指的是十宝庄严土， 当然也包括了十法界一真庄严，脱离不了吗？离开常寂光，离开十报土，就不可能有阿赖耶。妄心是以真心变现出来的，妄不离真啊！啊，就跟人在太阳底下的影子一样，影子能离开身吗？身没有了，影子就没有了。那身有影子，影子有身，当然有。啊，这就说明我们今天的土居住四土。啊，我们今天的身就是自己的身，也具足三身。我们现在这个身，现在这个身很糟糕，叫业报身。啊，善恶业，造的善业，啊，三善道受身；造的恶业，三恶道受身，业报身啊。六道里都是业报啊，啊，而且是染业啊，善恶都是染业，四圣法界是净业，不一样啊，啊，事实真相不能不搞清楚，表上三土，一皆在同居，故往生极乐同居，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啊，我们生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凡圣同居土，对于居住的环境很模糊啊，迷惑颠倒啊。如果你要是生在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你就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为什么？是因为你清净心去往生的。啊，心净则土净啊。啊，不是清净心，不能够升到净土啊，这是基本的条件啊。待业往生，往生最后那一念是清净念，那一念不清净的时候不能往生啊。所以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念啊，这一念重要了，关系到你来生了啊。所以人生在世要培养善心，善良的心啊，最后走的时候好地方去。如果有贪心，贪心就轨道去了；有嗔恨心啊，嗔恨怨恨不平，地狱道去了啊。愚痴糊涂，什么都搞不清楚，畜生道去了。啊，最后一念关系我们到哪里去？这是讲业力的时候，强者先亲，业力太强的，他先牵引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都在平时养成习惯，走的时候就把握了。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养成念阿弥陀佛的习惯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最后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所以无量寿经熟读啊，无量寿经是要多听 啊阿弥陀佛要认真去念，拉拉杂杂的事情 无关紧要，应当彻底放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